在这首歌里面你可以听到各种花腔和各种转音，这是来自李玟带来的好心情。继续来分享一下李心洁，关注她的微博你会发现，现在的她呢早已经就不是当初我们印象当中害羞而且懵懂的小女生，而是全面转变成为了站在老公身边事业型的奋斗型的小女人。 想知道血压在升高，无名火在燃烧， 恨你快疯掉，明知道我却不想撒娇， 赶快逃到天涯海角，躲着长风暴，虽然我也不愿你烦恼，天涯欢脱怎么赶快回来，幸福美妙，快将我拥抱， 请你把讨厌的你甩掉，我最温柔的爱就会出现下一秒。我的事不想知道，记住勉强的微笑，你冷淡的说是爱情的低潮，想撒娇， 赶快逃到天涯海角，躲着长风暴，虽然我也不愿你烦恼，天涯关头怎么我还是那么骄傲，赶快回来，幸福美妙，快将我拥抱， 请你把讨厌的你甩掉，我最温柔的爱就会出现下一秒。 爱情很危险，所以要勇敢，世界

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。 FM98.6 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。有一些歌曲呢，不管它放的多久都不会被大家忘记，相反呢，他们还会不断的被拿出来继续回忆和翻唱。叶倩文在她入行25周年的时候呢，推出一张国语专辑，在当中呢，她自己选择了8首她自己很喜欢的经典的国语歌曲来重新进行编曲和翻唱，当中呢就包括了很经典的，比如说林忆莲的作品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》，张宇的《用心良苦》这些我们很熟知的作品，以及我们现在要听到的《兰花草》。这一首作品呢，都是她自己非常喜欢的，也是他自己在不同人生阶段当中喜欢过或者是被感动过的歌曲。来听听这首《兰花草》。 我从山中来，带着兰花草，走在校园中，希望花开早。一日看三回，看得花时过，兰花却依然苞也无一个。 这首重新编曲的《兰花草》，不知道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惊喜的感觉呢？这是来自叶倩文的版本。这一首歌呢，更像让我们欣赏了一幅美好的画面。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叫做《又见炊烟》，这是很有画面感的一首歌曲，来自王菲的翻唱。王菲呢，一直是被看作是翻唱邓丽君歌曲的女歌手当中最出色，同时呢，也是最有个人风格的一个。你注意，有一些歌曲在 KTV 当中，大家首先想到的就会是王菲的版本。听应该收录在95年发行这张专辑《非你一直》当中的翻

真的很没用，要感谢这小小虫给我机会，这是我初次尝到恋爱滋味，感觉好奇怪，好像伤害了谁，或许我才坏，把小虫摔下来去换你的爱。他用途，他用自己摔下的痛苦换我幸福。也许相爱是这样，有人快乐就有人受伤，别紧张，像我这样那么平凡一张大总脸，从来没人愿意多看我一眼，是在人来人往之间，却有小虫换我心愿。要感谢这小小虫给我机会，这是我初次尝到恋爱滋味，感觉好奇怪，好像伤害了谁，或许我才坏，把小虫摔下来去换你的爱。谢谢你心意，我会好好待你，保护着你，带你看天地。下次如果看见女孩子，别再犹豫，你赶快跑到她外衣，让我感谢自己。 如果说方大同有一个老灵魂的话，那么陈绮贞呢一定有一颗随性的爱幻想的心。认识他很好，因为有时候呢他会忽然有兴趣听听身边人在聊什么，或者是留心电视里报纸上在写一些什么，有时候呢你有可能就会被他写到歌里面，所以他的歌呢就像是他个人自我对话和自我宣泄。来听听这首歌，歌名很好记，数字组成的，这首歌叫做一二三四五六七。 瞬间过得快了些，话题没有终点，夏天挺早出现，汗水湿透白衬衫，我努力眨眼来到你的面前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变化声打断了情绪，香水